因为英明离开的时候并没有跟任何人交代，所以他们两个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，助理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 导演发了很大的脾气，你要不要先回来？ 似乎隐隐还能听到司机的咆哮声。英明只是扬了扬眉。 等等吧，就说我吃饭呢，一会儿回去。 横竖结果都是一样的，他早五分钟晚五分钟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了。石毅在他对面抬起头。 不会耽误你拍戏？ 片场乱成那样还拍什么？何况都这个时间了，没事儿。 英明的态度倒是看不出来紧张，他和石毅吃完饭甚至在外头聊了一会儿，哪怕是石毅催了他两次，他也没有真的往剧组那边赶。直到助理第六通电话，石毅才扯着他上车给送到了宾馆。为了不引起太多人注意，没有真正到跟前，英明就下车了，然后交代了两句让石毅对烟圈好点。在最后两个人临分手的时候，石毅突然冒出来一句话： 英明，我们的事儿回头找机会跟寇晴他们说清楚吧。 英明顿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。 行吧，等回头约出来吃顿饭。 彼此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个笑容，石毅最后按了两下喇叭就扬长而去了。英明回到宾馆的时候，先去找了一趟司机，对方的火气还没消，想当然说的话也不会太好听。被骂的人因为一早就有心理准备，也没有多解释什么。等司机说了半天，发觉他没什么反应，终于咆哮着将英明赶出了房间。花旗参刚好在外头，看见英明出来的时候嘴里还咬着烟，就凑过来问了一句： 司机还没完呢？ 完了？ 你被骂了怎么还挺开心的？ 一般人被这么数落，怎么着心情也好不起来吧，但英明好像真的不怎么在乎。英明闻言扬眉一乐。 他之所以心情那么差，是因为着火之前他把钱包扔在我旁边的椅子上了。 丢了？ 估计不是丢了就是烧了吧。 助理以为司机找他找得这么着急，是因为他没打招呼就闪人了，但其实他心里明白，应该是这人找不到自己的钱包了。哼，但是怪谁呢？英明毫无压力的一耸肩。 他又没让我看着。 那一夜夜故意安排的夜场戏本来也不能白算，他工作上自问也属于尽职敬业了。司机是个好导演没错，就是太喜欢装逼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凡事莫装逼，装逼遭雷劈。因为司机的钱包丢了，导致连着两天剧组都差不多被笼罩在一股低气压中。那天的爆炸第二天也上了新闻，虽然后面进行了事故原因的调查，但由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后来也就渐渐没有人去关注了。剧组里通知了所有人要尽量避免去碰触储藏了危险道具的库房。因为这次意外造成的各种问题一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逐渐平息。倒是石毅那天说要跟寇晶他们把事情说开，回去没过两天就打电话告诉英明，人他已经约好了。 我操，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。 既然决定要说，早晚不是一样吗？ 石毅从来就是一个行动派，从他决定做到推进下去一般都花不了多少时间。不过听到英明这句反问，他倒是顿了一下。 你还需要心理准备？ 这种事有什么可准备的啊。行了，你安排好了告诉我就行，我尽量挪时间。 总觉得这种事情搞这么正式有点可笑，不过英明并没有说出口。反正石毅要去搞他也随便，到时候配合就是了。石毅在那边满意的点点头，脸上挂着几分得意，然后他想到了另外一件事，不由自主地又把脸色沉了下去。 我之前看了一篇你现在拍这部电影的报道，原来导演是司机。 哟，难为你石大公子还想得起来啊。 本来以为是贵人多忘事，早就抛诸脑后了。石毅哼了一声。 哼，这种名字想忘也有点难度，不过对脸是真的记不住了。 依稀他上次去探班的时候打过照面，不过他当时是真的没有半点印象。要不是那篇报道提到了司机的之前的一段恋情，他还真想不起来。不过后知后觉之后，石毅心里那股不爽真是潜滋暗长得越发壮大了。 怎么拍了他的电影？ 这电影是经纪人联系的，我当时也没仔细看。 就算司机跟石毅确实是有私怨，道理上也跟他没什么关系，公归公私归私，不可能他为了曾经的一段三角关系连工作都不接了。这个道理石毅很清楚，只是心里有点不平衡罢了。听出石毅浓郁的不爽，英明在那边笑了笑。他之前没有主动问石毅，是因为对方表现出来的就像是根本不记得这件事了。现在难得石毅自己提出来，他倒是有了点兴趣。 哎，对了，你当年跟司机到底是什么情况？ 网上也搜不到什么料，似乎是有意低调处理了。石毅很轻地咳嗽了一声。 啊，也没什么，就是当初他追一个女歌手没追上。 哦，那个歌手做了你女朋友？ 没有，刘丽其实是我第一个真正娱乐圈的女朋友，也成了最后一人。 后面那句暗扣了英明的身份。对此电话那边的男人没做什么表示，等他继续说。 其实那件事说出来也挺无聊的，我跟司机认识本来是因为一个挺路人的朋友，因为做导演听起来还觉得挺少见的，当时也就算是见过几次。我也是听人说他追个女歌手追得死去活来的，搞得跟电视剧里的苦情男主角一样，反正就是人家压根不搭理他呗。不是怎么后来就有人传我也对那女的有点意思，有一次我生日就有人多事儿把人请了，那女的来了之后就很多人起哄，这种事儿你也明白，反正其实根本没事儿，但是大概不少人误会了。 媒体炒作的源头也是这个。天地良心啊，连那个女的长什么样子石毅都已经快想不起来了。英明听完了皱了下眉。 这么说其实你这个情敌做的挺冤枉的。 本来就很冤。 他都不知道当时的流言是怎么传出去的。其实算起来，那时候他跟司机在闹翻之前关系还算是可以的，就算谈不上知己好友，酒肉朋友总能搭上边。甚至后来说到电影投资，他还真心动过类似的念头，就是最后没成型。